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83集。迟之涵最终还是没有去见他妈妈，把照片资料都用粉碎机粉碎了，丢进垃圾桶。他姑姑那天一整个下午都在帮忙还债，200万，挑了几个债务临近日期最近的。 唉，这钱你亲妈给的，我怕你脑抽不要，就索性帮你还了。剩下的钱你自己还也行，把账号给他也行，你自己决定。不过他和我们迟家算是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这种自己女儿都不要的妈，我见一次骂一次。小韩呐，向前看吧，你最苦的日子过去了，向前看，你还年轻，别为了这些事儿把自己绕进去了。 池向蕊说完，很久没说话，又叹了口气。 唉， 他是很想再骂池志涵的妈妈两句，但是到底不忍心在池志涵面前说太多。哥哥当年娶她，看上的就是她如花似玉的外表和娇滴滴的性格。结婚前长辈们劝过，说这女的看起来就不是能同甘共苦过一辈子的。结果她那位从小到大意气风发的哥哥下了豪言，不需要共苦，自己能宠她一辈子。谁都没想到她哥哥的一辈子太短了，那个女人也真的始终如一的无法共苦，真是可怜了两人的孩子。20岁而已，从娇滴滴的独生女变成了看尽世态炎凉的孤儿，一张能吃得出大米原产地的刁嘴，到最后只能靠着给有钱人家炒几个家常菜来赚钱。 我已经把账号发给他了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迟之涵正在整理启程下周的药片。抑郁症的药很有意思，明明是那么灰暗绝望的心理病，药片却大多颜色艳丽，色彩缤纷。 他要还就让他还吧，我每个月打到还钱账户里的钱也会照旧，以防万一。那些钱就先存着，凑到他打的那个数额之后，我会一并还给他。 迟之涵不想让妈妈心安，这一辈子都不想，可唯一能想到让妈妈不安的办法只有这一个。他妈妈就是不要他了，从头到尾不给挽回余地。或许过几年迟之涵的怨会慢慢淡了，但是心里有那么一个地方彻底空了，类似于根的地方，其他的无喜无悲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迟志涵一直认为任俊友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他妈妈的事占据了大部分心力，而齐成的简要疗程虽然顺利，但是对于人群恐惧的应激反应却始终没有任何好转。赵医生和李医生的吵架次数越来越频繁，吵到最后，迟志涵才理解，很久很久以前护士们聊天说的齐成的身体已经亏空了是什么意思。简单来说，长时间心理上的应激反应，心跳加快，让齐成的心脏不负重荷，所以李医生非常不同意赵医生越来越激进的脱敏治疗。 你非把他心脏折腾出毛病来才肯罢休是吧？10年都下来了，为什么快好了你就急成这样呢？ 李医生发飙的时候，齐成身上还贴着检测心率的贴片，他大嗓门一嚎，齐成很无辜地对着在一边皱眉头的迟之涵眨眼睛。赵医生的嗓门并不比李医生小，吵得面红耳赤。 他的病不解决，如果哪一天小池不要他了，他肯定马上反复回去，你信不？你是医生，不知道这个根不解决，标怎么治都没用吗？ 这下轮到皱着眉头的迟志涵对着脸色一黑的齐成眨眼睛吐舌头。 你是医生， 难道不知道心脏在人体器官中的重要性？是你自己歪门邪道，靠着小吃整好了齐城的抑郁症。现在怎么样？觉得这房是虚了？害怕了？我看你就是有心结。 那个，池之涵举手，然后被两位医生同时瞪了一眼，很坚强地继续开口。 正规医院里，这种讨论是不会让病人听到的。 两位医生继续瞪他，被摁在床上做了一个小时心率检测的齐城很无奈，伸手握住了池之涵的手，手指扣了扣他的手心。 他们在对我发脾气。 你知道啊，所以每次开车载你出门，你盯着地图，根据哪里人流量大，提前做好思想准备，这种事故意的。 齐城自己把身上的贴片拔了，坐起身苦笑。 我也会害怕，所以到了节点就会不由自主的先做好防御。 哎，就是个死结呀，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去自学心理学疗程。 总之不行，这半个月他的心脏必须休息，之后看情况再决定。 李医生一锤定音。池之涵看着两位中年男人气呼呼的出门，却都没有忘记去对面拿走有他们专属标签的小菜，对着齐城皱皱鼻子。 好凶啊。 疗程没有效。 齐城抱住坐在床沿的池之涵，语气多少有些沮丧。池之涵拍拍他的头， 慢慢来，休息半个月再继续，总是有办法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蛮相信赵医生的。 虽然各种不靠谱，各种神经兮兮，齐城的头没有抬起来，声音含含糊糊。 我不想慢慢来。 嗯？ 李医生的药很烦。 齐城的耳根开始红，语气有点怪怪的沙哑。池之涵被弄得莫名吞了口口水，脸也开始微红。再慢慢来，他真的要憋死了。离池之涵穿吊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秦宁这次回国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晚上十一点，他刚下飞机就直接去了齐城这边。没有进门，车停在花园深处，坐在车里给池之涵打了电话。 假装我是广告骚扰电话。 劈头盖脸的一句让池之涵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就是第二句。 你挂了电话去厕所，然后再给我打过来。要像，你知道齐城很敏感。 齐城在洗澡。 池之涵到洗手间门口看了一眼，补充道。 刚进去，刚开始。 这几天齐城在家努力维持心率，他在对面录制视频的时候都没有开过摄像头。 你先把家里的路由器都关了，然后把齐城所有能上网的东西全部断网，包括他手上的监测仪。算了，监测仪不要关，其他的手机、iPad、笔记本、台式机全部都断网。我暂时想不出借口，不过你向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借口，你要说服齐城，明天开始让你回家一个月。 齐宁听到池之涵在房间里跑动的声音，语气冷静了一些，回到池之涵熟悉的语调。 另外断网的借口你也想一个。 说我不想看到那些网上恶评。 任俊友的事情过去五天了，和李律师之前说的就是小事不同，网上仍然在持续发酵。池之涵不知道齐宁他们有什么打算，所以在很多恶评涌向他微博的时候干脆选择了不看，倒是正好可以拿来做借口。齐宁迅速同意。 行，可以。 但是我为什么要回家一个月？ 池之涵关了所有的网络后才有精力反问。齐宁敲了敲方向盘，习惯性皱眉。 这件事跟你关系不大，而且也不一定要一个月。 齐宁惯常的处理方式，池之涵也下意识想答应下来。齐城在洗手间的水声小了，池之涵听到他提高声音问了一句：“ 谁的电话？” 齐宁迅速阻止：“ 不要说是我的电话， 齐晴的。”齐小姐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个不是时候， 但是我和你是一样的，齐城现在是我的命，我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所有的事情都和我有关。 秦宁沉默，迟志涵咬着嘴唇，第一次和秦宁正面冲突，心很虚。 你做事情太冲动。 秦宁似乎还想了下有没有委婉的说法，最终放弃。 有小聪明，但是脑子不好。 迟志涵动动嘴唇，放弃争辩，保持沉默。齐宁拒绝得很干脆。 和齐城有关的任何事我都不会冒险，告诉你结论比让你冒冒失失的凭感觉做事更让我放心。现在的结论就是你和齐城暂时不太方便在一起，你的视频拍摄后续会挪到其他地方进行，不过我保证场地不会比这里差。 齐宁。 迟志涵第一次没有称呼她为齐小姐。 我以前觉得我和齐城的感情好就行了，和你们保持距离对我们的感情不会有任何影响，但是你们对齐城来说很重要。齐城说你们都是冷静的人，不喜欢太亲密的感情，所以我保持距离也没关系。但我发现跟他不可能再分开之后，我会在意你们的态度。我没有齐家的冷静基因，我需要你相信我，会和齐城在一辈子的人是我。 秦宁沉默了很久，迟志涵的耳边有他不规则敲击方向盘的声音。 齐城太熟悉你们瞒着他的方式了，反而是我这样冒冒失失不按常理出牌的，他会听。 迟志涵觉得自己口干舌燥，他还真的是怕齐宁，从一开始就怕，现在只是多说了几句，他就觉得背后隐隐开始冒汗，洗手间里的水声小了。 他快洗完了， 我需要和你单独相处两个小时，你能做到吗？不让齐城怀疑，不让他知道我回国了，两个小时。 好。 齐宁又叮嘱了一句， 一旦让他产生怀疑，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当作没听过。 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